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想先跟大家分享这么一条新闻。最近本市发布了一条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，包括古北口镇、古北口村等在内的10个区、44个村镇入选了北京市第一批市级传统村落。未来这些传统村落将统一设置保护标志，村落内的城墙、牌坊、古塔、园林、古桥等也都将进行认定，实行挂牌保护，加强动态管理。那新闻说完了，什么样的村才能算是传统村落呢？咱们北京的传统村落有着怎样的特色和故事呢？在国内外的其他地方又有哪些有特色的传统村落呢？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咱们就一块儿来聊一聊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所谓的传统村落以前叫做古村落，其实指的就是在民国之前所建的村。传统村落一般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，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珍贵遗产。咱们北京的传统村落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次公示的首批市级传统村落覆盖了10个区的44个村镇，其中门头沟区最多，有14个，其次是密云区，有9个，而这其中包括门头沟区斋堂镇的窜底下村等21个村庄，此前就已经被列入前4批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中。那今天我们就挑选几个名气比较大的北京的传统村落，跟大家聊聊他们的故事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刚才跟您提到的这门头沟的窜底下村。窜底下村位于门头沟区斋堂镇西北部的深山峡谷中，距离北京市区有90公里。在明清时代，这个村的所在地就是京西地区一条东西大动脉上重要的古驿道，是京城连接边关的军事通道，也是通往河北内蒙一带的交通要道。一提到这个村，知道这儿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窜字太难写了。根据史书《说文解字》中的记载，窜这个字的解释是锅灶之下，离火旺，就是点火作炊的意思。窜这个字的笔画呢是相当复杂，我数了一下，一共是30笔，不会写的话那就是一大片笔划全连在一起。为了这个字好写，当地的村民也编了一个顺口溜，叫星字头林字腰，大字下边架火烧，火大烧林越烧越星，岂不很热。而窜底下村的村民全都姓寒，取谐音寒冷，也是有冷热互补的意思。1958年为了简化地名用字，刻公章的时候也好刻一点，曾经把窜底下村改成了川底下村，就是山川的川字。其实这里的川字啊并没有实际意思，只是因为它和窜字谐音。不过现在为了恢复原来的窜底下文化历史，村民又把这个名字改回叫窜底下村了。关于这个村名的由来也有好几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村的西北边 有个篡宝玉沟，相传是太上老君炼丹聚宝的地方。因为这个村在这条沟的下头，所以就叫篡底下。第二种说法说，这个村的山坡上方啊，有一个明代的军事隘口，叫篡里安口，所以叫了篡底下。还有一种说法是说，这个村的北部有一个崖头，远远的看过去呢，很像是一个灶台，人称篡头。村子在篡头之下，所以还是得叫篡底下。总之，都是跟这个村落的地理位置有关。说到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，我们知道篡底下村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，现在还保存着500间70多套明清时代的四合院民居，是咱们国家首次发现的保留比较完整的山村古建筑群。因为是依山而建，那这里的山地四合院就跟京城里的四合院有所不同了。篡底下村的山地四合院受地形地势的制约，显得比较小巧玲珑，建筑造型是由传统的屋顶、屋脊、台基三部分组成，等级排序呢依次为正房、倒座、左右厢房、耳房和罩房。整个篡底下村的山地四合院全部采用就地取材的方式进行建造，除了青砖灰瓦是经过简单的加工制作之外，其余的墙体维护材料、石材以及屋架的木材等几乎都是未经加工的原始天然材料，显得非常质朴和简洁。因为篡底下村有着与众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建筑特色，不少的影视作品也选择在这里取景拍摄，比如1997年吴京主演的电视剧《太极宗师》，2007年陈可辛执导的电影《投名状》等等。据说现在村里的居民大多数都开了民宿，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大家也不妨去这个京西的传统村落住上那么一两天，感受一下那里的独特风光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田阳。刚才说完了篡底下村，我们继续来介绍另外一个北京的特色传统村落，也是这一次入选了首批市级传统村落，并且已经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密云区的古北口村。古北口村北依长城，西临潮河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交通要塞，这里有不少的名胜古迹。有句话叫一步三眼井，两步三座庙，琉璃影壁靠大道，说的就是古北口村的特色。那为什么说这里是个交通要塞呢？咱们得先来说说这古北口村风口所关的天然屏障，就是盘龙山。盘龙山位于村北，和潮河西岸的卧虎山两山对垒，构成了长城内外的分水岭，是历代军家的必争之地。盘龙山上的长城有很多敌楼，其中又以将军楼最为有名。这将军楼是一座五眼楼，也是古北口长城中段上最为精美的一座敌楼。这里视野开阔，地势险要，是大关往东到24眼楼之间的一个制高点，可以说是居于指挥地位。据说在古北口历次的大小战争中，这座将军楼都被视为占领和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。将军楼的建筑非常讲究，下部条石合缝，上部磨砖到顶，站在中心室里就像是走进了中军大帐。据说游客站在里头唱歌，还会发出悦耳的回音。虽然这是一个军事用的建筑，但是也不乏美观。楼门的石柱上雕刻着莲花，顶部的望京亭更是建筑最为精细。知道的说它是战争用的防御设施，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先人留下的亭台楼阁。历史上古北口村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，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的不同，在这个地处边塞的小山村里却存在着庙宇林立的奇特景观。根据资料记载，到民国初年，古北口村大大小小的庙宇一共有14处之多，其中有两座真武阁庙，三座三官庙，五座关帝庙，此外还有东横街孤山七神庙、北门坡外的财神庙、药王庙以及杨令公庙。每年杨令公庙、药王庙都有定期的庙会，那是相当热闹。在这些庙宇中最有名的还得数杨令公庙。杨令公就是杨业，又叫杨继业，听过杨家将故事的都知道他。可能有人会说了，这位北宋名将战斗的主要地方不是在山西雁门关和大同一带吗？为什么令公祠却建在了古北口村呢？据说当年杨业殉国之后，辽帝闻讯大喜，急令将杨业的首级放在匣中，送给了镇守南部边境的大将耶律休哥，并传示诸军以壮军威。当时就路过了现在的古北口村，而古北口村的村民敬重杨令公的忠勇，就在村东立了这座祠堂来纪念他。如今的古北口民俗村依然是一个以满族回族为主的多民族聚集村，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在这儿你可以找到不少长城内外各地风味的独特小吃，比如糖火烧、家常饼、钢丝面、贴饼子、蒸饺、豆包、盘丝饼、满族二八席、驴打滚、多彩猫耳朵等。估计不少朋友听到这儿可能就忍不住了，我提醒您一下，上网查查路线和攻略，开春了，计划您下一次的出行吧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咱们聊的是关于传统村落的话题。说到中国的古村落旅游，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是风景，第二是那些保留下来的传统历史建筑，第三就是各种当地小吃、农家乐。其实啊，传统村落兼有着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。除了刚才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那几点之外，不少的传统村落中还保留着丰富的乡土艺术，也是非常有趣的旅游文化元素。那这个时段呢，就想跟大家举个例子，介绍一项来自山东莱芜的乡土艺术——官场村的长勺鼓乐。山东省莱芜市的官场村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年，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据说最初是来自江苏牧阳的董姓人家到这儿建村的。因为这个村地处牟汶河和孝义河之间，土壤肥沃，据说曾经是鲁国军队操练屯兵储粮放马的场地，后来也成为了历朝历代的养兵重地，所以也叫做官马场。关于当地的长勺鼓乐，它的起源一般会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战役长勺之战。像是一鼓作气、以一当十、以少胜多这些成语就是从这场著名战役中来的。而这个官场村呢，素来就是以长勺战鼓的制造工艺而闻名。根据当地的村民口述，官场村自明初的董姓迁居之后，接着又有吕、上两姓陆续迁到这里，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了村中的大姓。村中各姓之间在共同的村落生活中不分寡众、不分贫富，一向是和睦相处、互帮互助，也为村落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村民们说，解放前官场村的经济条件非常艰苦，村民一年四季辛勤劳作，但也只能是勉强糊口。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村民们平时忙忙碌碌，生活中缺少休闲娱乐。此外，由于交通不便，村民和外界的交往甚少， 村落生活可以说是既封闭又沉闷。在这种环境中，村民们为了丰富生活，就在节庆期间开始玩起鼓来，于是就产生了长勺鼓的表演。根据村民们回忆，最早的一批长勺鼓乐艺人都是土生土长的村民，敲鼓纯粹是业余爱好，一般是家有喜事或者过节的时候，几个人凑在一起耍耍，但他们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，全靠师傅口传心授，流传下一些鼓乐的曲目。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几十人规模的村民鼓乐队，以自娱自乐、参与祭祀、庙会、婚庆仪式为主。长勺鼓乐的表演空间就在村里关帝庙的庙前空地，只要没有天灾人祸，每年的春节、元宵节、中秋节期间都会举行鼓乐表演。每当鼓乐队表演，鼓声响起的时候，村民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凑热闹，为鼓乐队的精彩表演送上热烈的掌声，鼓乐队也因此更为积极卖力地表演起来。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随着民间文化的日益复兴，长勺鼓乐作为一种民间的娱乐活动又逐渐恢复了活力。村里组建了长勺鼓乐文化保护领导小组，先后投资20多万元购置了鼓乐器，形成了一支120人规模的农民鼓乐队，积极参加各种大型的比赛和演出活动。2009年，这支鼓乐队就在第11届全运会的开幕式上表演了长勺鼓乐《一鼓作气》，受到观众的好评。2013年，官场村长勺鼓乐还被评为山东省第3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古村落中的乡土艺术也是走向了新时代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风从哪里来，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，今天咱们聊的是传统村落的相关话题。刚才说了一些咱们北京的还有国内的村落，那剩下的一点时间呢，我们也来简单盘点几个国外比较著名的古村镇。您以后如果想要出国旅行，可以考虑把这些地方也纳入到自己的目的地。第一个要说的是法国的埃兹小镇，它位于摩纳哥和法国的尼斯之间。这个小镇呢，跟咱们的窜底下略有一点相似之处，它是因为在岩壁上建造房屋的方式很像是老鹰筑巢，所以有着鹰巢村的称号。小镇的历史很悠久，建于公元前550年，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了。著名的哲学家尼采在1883年到1886年期间就曾多次居住在埃兹小镇。据说尼采很喜欢在山城中散步，他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，欣赏沿途壮观唯美的地中海风景，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，写出了《查拉图特拉如是说》的第3部。而埃兹小镇为了纪念尼采，已将旧城山顶的一座小径取名为尼采小径。埃兹小镇上还有瑞典王子的豪华行宫，这里还是电影大师希区柯克拍摄《捉贼记》的景点。前几年国内有一档旅游综艺节目叫《花样爷爷》，演员刘烨就带着几位平均年龄超过77岁的老戏骨秦汉、曾江、雷克生、牛奔一起到了埃兹小镇。从那之后，知道这个小镇的国人也是越来越多了，也会考虑把它加进法国旅行的路线图之中。第二个我们要说的村镇来自英国，它是在英国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市的附近，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村庄，名字叫做库姆堡。据说这里是全英古老街道保存最为完好的村庄之一，也被称为是英国最美村庄。在库姆堡的街道上散步，你会有着时光倒流的错觉。这里的房屋都是由天然石材铸成的，有些甚至能追溯到罗马时代。库姆堡又活跃了5个世纪的酒馆，建于13世纪的教堂，还有一座建于14世纪的英式庄园，如今也都被改建成了酒店。住在里面简直有种生活在英剧《唐顿庄园》中的感觉。 这么美的地方，电影取景也肯定不会错过。在库姆堡拍摄过的电影就包括《星辰》《狼人》以及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《战马》等等。再来说一个很有特色的村落，咱们从欧洲回到亚洲，说的是日本高山市的白川乡河掌村。那里有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河掌造，是日本特有的古建筑群。河掌村全村有100多幢以茅草覆顶建成的房屋，屋顶的形状很像是双手合十的样子，所以被人们称之为河掌造。河掌造是木造建筑物，在兴建的过程中完全不用钉子，但是仍然十分牢固。房梁是东西走向，所以房屋能够获得充足的采光量，也能减小风力。而坚固的正三角形屋顶可以避免冬日的大雪重压，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智慧。每座河掌造的民居内部空间都很大，住上几十个人都没有问题。河掌造建筑的屋顶大约30年左右需要换一次茅草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全村人就会齐心合力互帮互助，每次需要大约200人一起花上2天的时间才能完成。而全村平均一年会有2到3座房屋要换屋顶。为了能够顺利进行这项大工程，村里也衍生出了一种制度，哪家房子要换屋顶，左邻右舍都要一起帮忙。这些河掌屋结构即使遇上地震或者大的风雨，仍然可以保持安然无恙。不过由于是木造结构，再加上茅草屋顶，那是很容易着火发生意外的，所以在白川乡这个地方会不定期地进行消防演练，把村里所有的喷水枪都打开，往天空喷洒水柱。现在这也成了旅游中的一个特别的景观。有人说传统村落就是一种看得见记得住的乡愁，而保护传统村落也是一种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方式。今天关于国内外的传统村落，我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。最后送出一首羽泉的《归园田居》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在翻一座山，渡过一条河，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。喝一口泉水，唱一支老歌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。采一朵野菊，插在你酒窝，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。吹一首牧笛，暖在你心窝，看那斜阳小山坡。为了什么才离开？又为什么而归来？故乡是永远能给我燃亮的胸怀。我走几个路，犯过几个错，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。要恨几个人，伤过几次心，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。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，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。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，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。走翻一座山，路过一条河，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。喝一口泉水，唱一支老歌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。传说吹一首牧笛，满载你心窝，看那斜阳笑山坡。